爱如潮水，我忘了我是谁，至少还有 气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北京时间的16:10，欢迎您继续锁定好音乐9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这首歌是来自王杰的《梦醒的我》。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大部分天气晴热，今天是立秋的第一天，北京高温持续啊，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，需要注意防暑防晒。另外从周三开始，就是后天开始，北京雷雨渐多，受其影响呢，气温也会有所下降。本周后半段北京最高气温将持续在30度以下，十分凉爽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，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刚才一位听众叫刘先生，点了一首张雨生的大海，来听到这一首歌，张雨生的大海。 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在等待着你，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《你不是真正的快乐》。刚才我看到了一篇新闻，说扩散 周知花露水易燃。不久前啊，江苏儿童用打火机点燃花露水，火苗窜到了一旁也涂了花露水的妹妹身上，导致妹妹严重烧伤。实验表明，花露水会被火花迅速引燃，涂有花露水的棉布也比普通棉布易燃很多。专家解释说，花露水中含有酒精，可以燃烧或助燃扩散，提醒所有的家长们要注意这个问题了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，也欢迎听众来点歌啊，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。刚才一位听众叫导演我躺哪儿，点了一首成龙的油菜花，他说呀，说这首歌对他很有影响。其实说实话呀，我个人也蛮喜欢成龙唱歌的，因为他唱得很真实，就像他演的戏一样也很真实。把这一首油菜花来送给你。 红呀红我家，我家住在有两呀两山下，山下土肥油地呀地五谷啊，五谷两天有种点啥。谁会记得我的模样，谁会记得我受过的伤，谁的欲望谁的战场，让我们都背离善良。何时才能回到故乡，何时才能看他的红妆。我用长剑劈断目光，劈不断我想家的狂。一条大河有同样同我家，有妻有儿有娃呀娃房啊，鸡飞鹅飞有牛呀牛羊壮啊，谁记得我受过的伤，谁的欲望谁的战场，让我们都背离善良。何时才能回到故乡，何时才能看他的红妆。我用长剑劈断目光，劈不断我想家的狂。一条大路有同样同我家，我家住在有两呀两山下，山下土肥油地呀地五谷啊，五谷两天有油菜花。

全都交付他，让他捧着我在手掌，自由自在挥洒。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，也让我飞到我温柔豢养，也让我飞曾经绝 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演唱的《鱼》，是发自她《太阳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由陈绮贞来填词作曲的啊。这首歌呢于2009年的1月22号发行。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苏打绿演唱的《无与伦比的美丽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也欢迎听众来点歌。 Love me, love me.

欢迎继续留守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刚才啊，刷微博看到了一个新闻，说今晚到明晨记得看阅片时。今晚到明晨，一场精彩的阅片时将上演。八号的凌晨1:22出现初窥，2:20时慎，3:18复原，4:51半影时钟。整个月食持续时间为1小时55分钟，本次十分较小啊，月亮的左下部分只会被遮住一点点，就像被轻轻啃了一小块一样。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晚上叫上你的小伙伴一起去看月偏食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啊。那么这时间呢，也欢迎你来跟我互动，来点歌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互动方式呢，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互动。刚才啊，一位听众点了一首突然想起我，来自萧亚轩的演唱。 在玻璃窗上，和祝你美丽的